即係銀行佬呢，以前人哋講過嘛，銀行係有錢，喺你有錢嘅時候夾硬借一把遮俾你，到到你冇錢嘅時候呢，到到落雨嘅時候呢，佢收返把遮，仲要剝埋你件衫等你冷病。 你唔行出第一步，你永遠唔會有第二步嘅。 即好似Tony 咁，十九岁揾过500万，少年得志，可能未必好事。 喂，好捻大镬噶，话俾你听啊，好捻大镬嘅。 即系到嗰阵时嗰个飘飘然，同埋你个成功感咧，会带俾你一个， 你觉得你自己系天才嚟噶？我哋或者咧，我哋可能会搞一档生意叫易德生活， 易德生活百货。 点解咧？喺易德度住。出入馬會，喺朝頭早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。 咦，我揾我諗到啦。 對依份工作唔係做零售，係對我而家依份工作，仲係不離不棄。 星期二得到。 先。好，星期二得到，應該係4月26日嘅星期二得到。咁今日咧都係六嘅。咁我哋今日呢係專題嘅星期二得到喎，今日就係應該係會唔講時事啦。我哋呢今日呢有位重量級嘉賓嚟咗我哋嘅節目。咁呢個呢有好多網友都話佢個樣子有啲似 Tony Choi 嘅。 我剛才喺樓下接佢呢個嘉賓嗰陣時呢，我見到咦架車到咗，原來唔係，係 Tony Choi 嚟嘅。 係。咁 似我 個面型有少少似嘅，我都覺得係。咁咧，喺我哋揾佢講嘢之前，我哋不如即係討論下呢個啊，呢個 介紹下 呢、這、一個。 喂，首先我係大 N 啊， 係啦，因為主持今日三位主持，咁就有一位嘉賓咁啦。其實兩位嘅，因為依位嘉賓帶咗另外一位朋友上嚟啦 嚇。係啊，冇錯。 咁啊，如果到到必要時。因为嘉宾故意分出咗，咁系啦，佢位朋友会代答嘅。 系啦，咁、我哋今日咧就请咗759亚信屋嘅老板阿林生上嚟嘅。咁我哋喺邀请佢讲嘢之前咧，不如我哋探讨几个比较 hit 啲嘅问题，关于759先啦。我哋跟住一阵间先访问阿林生啦。即系我成日都听到出边坊间有啲讲法咧，就系话咧，759而家咧越开越多分店啦。即是当初你成为一个有名的企业之前呢，你就是以一个反霸权的形式出现的。但去到而家呢，你而家哇，你咁多分店，即係你本身自己都是一个霸权嚟㗎喎。 会唔会成为一个霸权？ 两位主持有乜睇法呢？ 同你先啦。 因为呢实日你香港地呢就做咩都有人讲嘅。咁你做得好，啲人就话你梗係霸权啦，做得唔好你梗係冇用啦，抵死啦，係咪真人富贵厌人贫嘅。越成功喺香港呢就俾人攻击㗎啦。咁、尤其是呢几年嗰个环境呢，啲人普遍喺度仇富嘅。就唔係话崇拜啲成功嘅人，係会仇视一啲成功嘅人嘅。咁网上嗰个叫做好流通啦，而家资讯系嘛，个个上 Facebook 嗰个发表意见啦，而家埋 Facebook 直播咁样系嘛，咁我觉得系你其实做乜嘢都会有人批评㗎啦，咁我哋会今日嘅节目就会探讨下呢啲问题啦。 系冇错。 咁我自己咁睇嘅，因为呢而家新一代嗰啲呢，尤其是批评嗰啲，好多时都系唔諗点解嘅人嚟嘅、即系佢只系睇下结果，佢冇諗下中间嘅过程。或者有冇了解一下啲嘢咧？咁同埋其實而家資訊科技咁發達咧，佢可能留翻啲時間嘅，可能 Facebook 度睇下嗰個什麼，又話生咗個咩啊？澳門賭場嗰個又話有生個女咁樣，咁、其實關我咩事咧？但佢哋留意呢啲，佢唔會諗下成件事，例如話759幾成個，例如話嗰個銷售策略啊，賣緊嘅嘢價錢啊，係咪真係你覺得係剝削緊你咧？咁其實不諱言啦，其實我都幫襯，我都有張卡喺度。 係，我諗都個個都有幫襯。 係 我諗另外一個大問題就係坊間好多時啲批評咧，就係唔係太過建基於啲事實。係 冇錯， 啲嘢，即係應該或者咁講，有啲事實佢似乎都自己都好混淆，唔知係唔係咁樣樣。因為咧，因為我甚至乎聽到有啲指控嘅講法咧，就係話咧。话759其实自己都买咗好多物业，咁咧所以咧就系 買了很多物業咧，令到嗰個租金啊、成本啊各方面咧都升咗啦。其實實際上咧都係喺度好似喺度炒緊鋪嘅啫。呢樣嘢以我理解，好似係 冇嘅， 事實上係錯誤 嘅。冇嘅，冇，因為我以前有直接接觸嗰樣嘢咧，佢哋係全部冇自己鋪嘅，即係所有嘅租都係全部都係幫人租嘅，嚇、啊。咁啊，即係你話買鋪啊、炒鋪呢啲咧就唔成立噶啦。 嗯哼，嚇、 啊。不如一陣間問一下。林生有冇咁啦？不如呢個解領運咧，需要 咁咧。到底以上呢啲問題，到底我哋今日嘅嘉賓到底會唔會有一個咩特別嘅解答呢？咁我哋今日好有好榮幸請到阿林生同我哋嚟錄呢、這個，即係我哋呢個咩節目。咁咧，阿林生你好， 你好你好 你好， 聽咗好耐啦， 瞓著咗係咪啊？ 有少少， 已經瞓著咗。 呢度咧，呢 度太 舒服， 太舒服。 係咪冷氣細一陣可能？ 唔係，只係張梳化咧幾舒服。 係。咁啊，系啦，阿 Johnny， 嗱，因为今次咧就你牵头啦，咁不如你带起啲问题啦，咁因为我其实我即系作为都系一个小型嘅生意人，见到一个大型嘅生意人喺隔篱咧， 系 有啲震嘅， 系我讲下先啦，好啊，我其实咧系林生嘅 fans 嚟嘅，我先讲过啦，呢个喺节目度，即系其实我喺好。幾年之前咧，就有睇過，即係嗰個關於759被呢個地產霸權欺壓嗰、那個嗰、那個、訪問啦，即係我唔知咁講正唔正確。咁就其實嗰陣時開始已經有留意759嘅。咁再去到再近期啲嘅時候咧，我又再睇阿林生嗰啲訪問咧，咁佢有講佢點樣做生意，同埋有講佢即係啲成長經歷咧，我就好欣賞阿林生。坦白讲 ，me too。 咁所以咧，我就开始好留意阿林生讲啲嘢嘅。咁我亦都觉得佢俾到好多启示我。 嗯。 因为咧，尤其是我哋呢啲做，大家都知道我哋做咩节目啦，即系我哋同呢啲政圈有少少关系嘅人咧，我成日都觉得咧，香港系好躁动嘅，尤其是近年，即系呢个咁嘅政府上咗台之后咧，社会又撕裂咧。好多時就係相當之，大家咧唔係睇問題，即係唔會去 verify 咗個 fact 先嘅，有嘢就鬧咗先噶啦。即係呢樣嘢我就係好留意到。咁咧，我聽完阿林生嗰個訪問咧，我就係、是、即係去開始反思一下自己。咁我就覺得其實有時咧就係、是、要放得低啲嘅，將自己即係擺翻喺一個比較持平啲嘅立場去再去睇翻一件事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好留意阿林生嗰、那個嗰啲訪問啦，或者睇下759嗰個經營方法啦。咁所以咧，我終於有一天咧，就係、是、識咗阿林生咧，咁我就有機會咧同佢講嘢咧，咁講下講下咧，我哋就大家傾起偈上嚟咧。咁我而家就捉咗阿林生上嚟做訪問啦。呢、這個就係不如成件事嘅 嗱。其實咧，頭先你講一點咧，就話講關於個地產霸權嗰度咧，我係非常認同，因為如果有聽我做節目另外一邊，或者而家呢度講啦，我都講好多次，我都好討厭呢地產霸權。不如林生嚟講一講你自己點睇香港地產霸權呢個嘢咧？ 嗯，要公道啲嘅，咩地產霸權其實只係 需求問題咧，會唔會係？ 哇！突然間你問嗰個問題，好似俾啲汽水捉住。 唔係呢個問題好深嘅。 呢、這個問題唔係 太大 啊！唉，唞翻到氣啦。 嗯， 唔好意思，冇乜。其實咧，我哋就唔係咩地產霸權裏邊，即係我對呢個問題，我覺得成個所謂嘅物業價值或者而家租值係成個香港嘅問題。如果我所遭遇嘅同大家一齊，因為而家香港係一個一直大家都知道。成香港几十年里面或者近几十年里面真是地产主导，很多都是靠政府的收入，都是靠这些什么个人都是靠这些、嗯、大家的财富很多时候都是靠这些、嗯嗯、那事实上全香港人一起买单的东西的，如果这个霸权只是霸，就是指着我来霸，那我就大件事，全香港一起呢，其实这个大家会已经适应了下来。所以我要想讲个租金，反而我一路以嚟咧，我当然知道啲租唔系平啦，我就谂办法，我系用我嘅方法谂办法点去做多啲，所以我行薄利多销嘅政策，其实系我嚟摊薄咗个租金嘅比例、嗯。其实做生意嘅人咧，即系真系要知道，去到咩地方你想做生意，你就要谂办法去适应咗人哋当地嘅一啲。难于有啲人唔能够适应嘅嘢，你如果能够企得住， 可能你真係喺沙漠开埋水囉，即係一样嘅啫。嗯，即係我觉得呢、這个如果我哋如果一路系淨係批评佢霸权，我唔系好夠膽喺度话呢啲系地产发展商佢哋好人。我都唔系好人啦，做生意我都系有赚人钱。咁但系赚得公唔公道呢，有时我自己都会讲，如果我有层楼收租，明明而家市值系8000，唔通我好人得滞3000租俾你咩？除非我同你咩瓜葛嘅啫，如果唔系我梗系8000啦，争取。如果我可以8500都8500啦，呢个系呢个租值系我应该要收翻，即系即系我想讲，我觉得呢个要咁公道啲。 咁你觉唔觉得系呢个系政府喺个策略上咧？冇好好地去，例如话去平衡翻成个社会嘅发展。例如话有冇去做一啲租 呢 个 咧？我睇你可能你就想讲现今嘅特区政府系唔系嘅？地产咧系英治年代、港英年代，靠卖呢啲黄土地 卖地系。 唔系啊，真系噶，卖黄土地上嚟，真系每年嘅收入都靠拍卖地土地。其实我觉得呢个咧，真系要好公道。香港人根本一早知道自己就跌咗落去个漩涡上边，系啊， 救唔翻出嚟。 唔系救唔救翻出嚟，我唔识啊，我唔识讲啊。但系咧，呢个喺我哋嚟讲，成个生活过去一切都围绕住呢样嘢。 即系话意味住，即系话其实系冇得，即系冇得。 唔系唔系，呢个我 好似德国咁啊，嗱，德国咧就完全系唔行呢一套嘅。 系 就好限制嘅啲土地，所以咧我成日都 有租務管制。 我成日都成日都讲啦，点解人哋有 Benz、宝马、奥迪，有保时捷，有啲好靓嘅五金啲工嗱，我面前咁讲啦，啲机器好多都系德国做出嚟嘅， 系啊， 好精美嘅， 冇错。 因为人哋系啲精力系放咗喺嗰啲地方度，做一啲同社会有贡献嘅嘢。rather 掟去做一啲炒賣啊， 唔係咁你香港本身咧，你冇天然資源，你除咗靠一個中轉港或者幫一個即係做一個金融服務之外咧，你冇其他嘢可以做嘅。你香港唔通種稻米咩？係咪？唔通做嗰啲有機菜咩？ 有， 依個好難咯，依個可以以前，但係唔足以可以養香港嘛。 嗱，不過今日等啦，林生講多少少啦， 係啦，唔係嗱，我想補充少少地產霸權。頭先正言林生話，你有層樓，咁啊市值8000蚊，咁你同佢老友啲可能租7500啦，唔好話要租8000啦，你冇可能3000蚊租俾佢啊。咁出邊有啲人話啦，啊無良業主加租加到個租客5倍，有冇加租5倍嘅道理啊？隔離左右唔值咁嘅價錢，佢都唔敢加咁嘅租啦。即係話，如果佢真係加咗5倍租，即係話個業主咧係以市價嘅2折租俾佢嘅以前。咁係等於其實係佢揾緊業主笨啫喎，唔係無良業主。加租5倍逼佢走，因为冇呢个道理噶嘛。佢嗰市值系租嗰度值10万蚊，我试下你试下加到50万，边个租啊？系咪即刻走啊？佢咪揾业主，咪揾自己笨啊？唔系噶嘛。所以样嘢好多时候咧，报纸系特登渲染呢样嘢，话咩？又话逼走小店，根本就系小店揾紧个业主笨。点解咧？因为从来都系交紧一个低于市价好多嘅租金，可能有啲业主唔喺香港，我识得有啲部分嘅业主系唔喺香港嘅，咁佢哋咧系用一个价钱，系可能20年或者10年都冇加佢租，到佢加翻个市值就话无良业主逼迁，系呢样嘢系唔公道嘅，即系一定要讲翻出嚟。 明白，我想问一下一个 topic 啦，因为嗱，我留意到啊，林生做呢盘生意咧，一路都好强调一样嘢咧，即系坊间做生意人好少会讲，就系佢系似乎系好想好似咧。即係啲消費者咧係會即係得益嘅，好強調呢樣嘢，即係令到個價咧，令到一啲本來好平嘅嘢咧，賣翻一個好平嘅價。呢一個理念其實係點樣走出嚟咧？會唔會同你細個一啲經歷啊有關？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？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你細個到底點成長。不如我哋講翻轉頭。 這個我57歲嘅人啊，所以我細個係幾廿年前嘅人。咁即係喺我自己會覺得啦，即係香港。即系喺香港做生意啦，唔好伟大化自己啦。喺香港做生意，而家如果真系能够涉入一个新嘅行业里边，嗱，我想讲翻，大家费事免得啲人觉得即系喺度吹水。我讲用实在战略上去讲，一个咁固有嘅市场，咁啱俾我哋有机会，真系需要打入去啦。开头嗰阵时我哋唔系噶，后来真系焗住，真系要去开波嗰阵时。即係打入一個咁牢固嘅市場咧，同埋亦都唔個餅亦都真係有限制嘅市場。唯一辦法點樣分薄人哋？除非我藏勢大收購曬人哋，我又唔係咁嘅。唯一辦法就係 以一个薄利嘅政策 赚少啲咯。 薄利政策咧系人都系咁噶啦，即系唔收佣唔收成，抢生意过嚟。咁我开头嗰阵时候又咁啱咁巧，我哋利用到我哋去搵货，因为原本做开呢行嘅人去浪个价位浪得尽咧就系、是。咁亦都俾我有機可乘攝到入去、 嗯。 我一低嗰陣時候就出現一個差距大，而家已經冇咗乜滯噶啦。而家大家都知道係咁搶噶啦，即係個價有啲人仲鬥搶低過我哋。嗱，依個係一個要講，依個係一個手段嚟，營商嘅手段。係、 嗯、 啊，我想用翻依個咁嘅講法啦。而係我自己都仲有個理念，要堅持呢種咁微利嘅政策咧，幾難受噶。 係。 几难受，因为我日日到到黑，一日对数对到黑，一日睇日睇到黑。咁喺呢个情况里边，点样可以有咩精神支柱吓？咁、啊、去做呢样嘢咧？ 嗯， 但我又觉得同我过去所有啲个人嘅思维上，我觉得社会上应该公平啲，应该因为我真系一个小。都屬於一個幾左傾嘅， 嗯， 係咪？你係咪相信馬克思主義咧，或者嗰啲共產主義？ 未必去到咁勁。 嗱，其實我唔係相信咩馬克思主義，我係覺得即係應該係平等啲，機會均等啲， 對我哋社會應該公平啲。 依啲我哋用翻舊時成日講依啲叫大同小康世界，其實我係一個中咗大同世界烏托邦嘅一個毒嘅人，我認為依個世界終有一日。呢个系我哋梦想，做人嘅一个少少梦嘅啫。嗱，呢啲唔系歪中嘴重我，我真系始终呢一个系我哋一个梦。当然呢个梦系永远唔会完成达到嘅，其实。 因为其实做生意人咧，其实要有梦想噶嘛。你冇梦想咁， 唔系有呢样就系俾我一种而家持续工作嘅一种，系咪叫即系有时 一种动力，系嘛？ 做嗰阵时候都戆居居嘅，其实。你话嗱，有个 number 其实可以 炒高佢， 炒高炒低，埋有个壳去乜都得。你估过唔到世咩？过到世，但系做得嚟用而家呢个方法，有时候谂下，其实啲价还人哋俾我价，咪跟佢个价一样有钱赚，开咗咁多间更加容易讲数。但我又觉得唔好咁做，因为香港地就 系 一班中间价位嘅人，其实浪咗好多唔应该由佢哋去赚嘅钱，咁。而香港人點解會成日？因為有錢嘅人一定好有錢，有部分人就未到有錢嘅人咧，有時就覺得好辛苦啊嘛。咁喺民生嘅嘢上邊，如果我哋做啲，咁起碼我自己覺得我做咗啲工作啊，喺民生嘢上邊，入嚟買包米都平啲啊，即係公道翻啲。所以最近米價咪平咗咯，因為大家即係周圍都平咗噶啦。咁其實咁我覺得幾好喎，有啲嘢俾我可以有位，我凡見到有空位嘅嘢，我又走去做下。咁呢个喺我成日会觉得呢个系我自己会想咁做啊！你搞搞震就因为嚟自呢种心态， 即系变咗有种社企嗰种色彩啦，冇人去又冇人又未至于。 我觉得社企其实系攞分定嘅啫， 系 我唔系我讲真的真社企， 更加了解。 其实系啱嘅，你讲 真社企有边个大佬真系喺当打年。走去做一份社企，嗰份社企嘅工作系冇人工添，仲要有边个啊？咁一系经佢搭石仔，即系搭浪用嘅，搭膊头用嘅嘢多啫。即系我觉得，所以我唔会以社企为一个方向，我只系以觉得作为我哋自己做生意，多加有一种怪异嘅一种谂法，加有啲吓、啊，即系阿公嘅做法，即系呢啲咁嘅吓，即系咁啊会好啲嘅。 嗯， 系啊。 咁啊，因为我睇翻即系嗰啲叫做年报啦吓，咁啊，你哋公司赚好少钱啊，$100先赚6.8毫子， 好问罪噶， 即系除税后系啦，咁一蚊即系1%利润都冇 咩？ 吓冇添啊？ 都有啊，佢额头有 吓8毫子吓，咁 即系一亿生意就800万，我记得系啦， 即系一亿赚800万，咁啊呢个利润其实真系好低嘅，低到1%都冇噶。即系好过做打碗店少少。 我想问你，做生意一定赚到钱嘅。 啊，咁啊，好多时 做生意根本蚀本多过赚啦。 嗯， 系 持续能够赚到钱，嗱，呢个唔系狡辩啊，有个笑。 系啱啊，好多好。 即系我哋成日喺内部成日拗呢啲嘢。其实咧，即系我想讲一句咧，即系做生意，我1979年开到今日，都36、37年啦吓。讲真啦，佢。 都唔系 36个，唔系赚唔赚钱，能够有36、7年都未执笠。 咁容易啊？ 系， 我真系唔系喺度讲衰啊，咪讲完即刻执笠，咁啊真系衰啊，真系，咁啊真系咁近坟场唔摆后面，咁即系讲咗一句，唔会啊！我以前住兴华村对面咧坟场柴湾， 系 啊，吓咁即系我讲一句，做生意守住一盘生意系难度同开盘生意差唔多嘅啫， 系 能够守几十年啊！一个又同我去咗日本吓、啊，我个前辈，亦都系以前我哋拍档。partner 喺日本五十周年纪念开完之后，第二年咪卖咗俾另外一间日本上市公司，俾、嗯、俾国家收咗。 哦， 一个世界级嘅企业， 哦， 都系俾人收咗。 吓、 啊，世界级啊！ 嗯， 其实呢个世界唔容易捱过，所以我都好担心吓。五、啊、十年一劫，我亦都有个老友三十五周年纪念嗰阵时吓、啊，大摆筵席吓、啊，接收过嚟、 嗯， 读书多过无论啦，多过晒你哋在座嗰、那个吓咁。嗯啊一样企咗喺度， 系 系，其实咧好难受。其实我成日觉得能够有咁嘅类一路做过嚟，就系话我到今日对依份工作唔系做零售，系对我而家份工作，仲系不离不弃。 系 点解？我仲系靠佢开饭喎。 系 系啊，我有粮出嘅，呢个讲真话。系啊，依份系我。未退休之前一定要继续做好嘅工作，所以我有咁嘅心态、 嗯。 可能你播出街嗰时候，可能俾人闹，你揾条咁嘅友上嚟讲嘢， 唔会啊， 我哋唔系 唔系你唔好太 fans 啊，唔系咁话做马唔得嘅， 唔紧要，系咪都俾人闹？你放心。 唔系啦，因为咧，你讲做生意咧，即系个个都希望想赚钱嘅咧，但系失败亦都好多。嗱，因为你打开份上市公司年报咧，有好多公司见红嘅。 诶、啊，呢、這个即系其实咧，见红唔见红。其实呢个是另一件事啦，即系呢啲咧，其实咧，即系家家有本难念经，亦都有好有唔好吓、嗯，大有大头痛，细有细头痛。做生意冇头痛嘅，边使请人嚟做啊？ 系 啲钱自己挤出嚟啦。即系喺我自己个人嚟讲，只不过我真系对社会主义系有一种追随。 嗯， 不管好多人觉得 嗰种理想嚟咧，应该 唔系，即系我都唔知啊。因为可能我细个上得工会多，系、 嗯、 啊，睇见 终于翻我哋细个 嘅，系唔系即系真系嘅？ 唔系你工会一定系嗰啲，一定系 同埋 思潮影响噶啦。 嗰阵时唔喺工会就系入教会，唔系教会就黑社会啦。喺我哋嘅年代吓，系啊， 你喺边区长大嘅？ 大坑喺 我 区莲花宫嗰度。 哦，莲花宫嗰度， 咁。 嗰度好啲噶啦， 嗰度唔好， 冇 屋区， 冇屋区， 马山冇。 嗰阵时有嗰个咩啊？嗰个屋村咧， 丽德村未， 丽德村 未有。 好， 其实咧，我想讲，其实嗰啲时间喺我哋个年代，细路仔年代，其实嗰阵时嘅政府真系啲警察真 系 好差。即系今日啲人批评警察，起码佢都唔会周当街问我收钱啦，系、嘛？即系讲一句啊， 唔系因为而家 啲 警察咧， 唔即系佢你话佢点样都好，起码嗰阵时唔系，即系恰你揼你噶嘛，系嘛？做小贩真系俾佢埋嚟问攞钱噶嘛？喺、今日冇呢啲嘢啦，起码都 今日闹 普通人嗱，对可能你哋有政治抱负嘅人有啲哇受压迫啊，但系咧，但系对一般小市民嚟讲，今日系冇压迫噶嘛，每个差佬埋到嚟。喂，俾茶钱先可以摆档，或者唔系唔抄你平，冇呢啲嘢噶啦，已经。 唔系而家相对嘅，因为点解咧？经历历过呢个叫做九十年代咧，香港嗰阵时将香港公务员塑造成全世界一流嘅团队，咁变咗香港人咧，其实叫做享受到好嘢嘅时候咧，翻唔到 转头，系啦， 翻唔到转头，即系你享受过差人系会叫咩服务市民为本嘅话咧，咁你而家调翻转头，曾伟雄喺内部讲嗰句说话，而家你哋嘅责任系维持治安，你哋唔系服务市民嘅，咁。变咗人接受唔到嘅，即系你突然间老实讲啦，你买开嗰啲汽水咧，叫做喺百佳买开22.9嘅百罐装汽水，你买唔翻27蚊嘅，27蚊你嫌佢好贵噶啦，其实27蚊都平噶，系咪？即系咁计啊， 后嚟 吓都唔使3蚊罐系嘛，即系都系3蚊松啲，就系因为你接受到平嘅嘢咧，你受即系加翻价，你咪接受唔到咯。咁警察而家即系俾人哋印象好似欺善怕恶咁样啦，咁啊当然呢个可能牵涉到政治问题。咁我想问少少另外一个问题啦，因为有网友问啊，林生系民建联嚟嘅，啊你哋节目咪投咗共啊咁样， 唔同你个节目关系啊， 系啊， 你请周成为，如果你周成真系有一日受邀请行上嚟讲。 党听你讲喺度吹水，唔通你哋俾民建联收买咗，系咪先？ 因为好多网民系非黑即白嘅，变咗咧。 唔会，你如果你如果听你节目嗰啲人非黑即白，就佢又唔听你讲嘢啦。啊，我有听你哋讲嘢，如果听你哋讲嘢好激进嚟听咧，我谂咪唔听噶啦。 系啊，咁我哋都唔算好激进嘅，其实啦，以你听我哋节目。 都可以听落去嘅， 可以听落去嘅， 系， 多谢。 我哋而家挑战紧冇画面嘅时事评论节目嘅，尽量最高收听啊 嘛，系咁啊，对于民建联咧，因为你系咪仲系民建联成员咧？ 我冇交会费， 冇交会费， 但系咧系咪去成员冇所谓嘅， 系 系，因为我好我个偶像周玉成系， 系 当年我就真系为咗呢样嘢而走去申请嘅。系、啊，呢、這个冇压力。 唔系咁啊，嗱喺政界嚟讲，即系曾玉成咧，系我哋见到嗰啲叫做表摆明到摆明嘅左派或者叫建制派咧，系一个比较有理想嘅人。佢起码可能真心相信，譬如社会主义啊，又或者嗰套啊。因为我以前讲翻以前十几年前，我都相信共产主义嘅，我都系相信社会主义。 而家唔相信， 而家我唔相信，点解彻底否定？因为你接触得太多嘅时候， 你否定而家共产主义嘅执行者啊，定系否定共产主义？ 成个共产主义都否定，因为反对人性嘅，反对人性啊嘛，人本身就自私嘅，冇可能共产嘅。即系咧，你当时你五十年代讲话咩学雷锋，冇可能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，人一定有私心嘅。你要去到共产， 其实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同 系两回事嚟嘅， 有咩分别啊？ 有好多人分 別，都系个社会上的一啲形态嚟啫嘛。 但系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咧， 资本主义咪仲剥削人哋？系啊。走去收晒你啲钱，走去炒卖之后，剥削翻你转头。 咁啊，刘少奇话斋叫做咩啊？剥削有理啊嘛。咁你唔系每一个剥削都系有错。 Tony 会唔会系咩啊？系头先林生话斋，你系对嗰啲执行者，其实有好多系搵钱嘅啫。 系 根本就唔系真系奉行者。 佢唔系相信嗰样， 唔系相信，所以你俾呢班人令到你对呢样嘢好失望，因为你个执行者会令到你对个主义。有所偏差嘛，有所失望。 因为而家大陆都唔行嗰套啦， 佢唔信嗰套噶。 大陆 唔咁，但系佢唔行嗰套，你觉得佢已经偏离社会主义啊？ 偏离晒 系咯，偏离咗你就唔系唔信社会主义。 社会主义其实咧，真正行到系北欧，北欧真系行到社会主义。但系你讲喺大陆咧，就佢从来冇行过社会主义，佢行紧嗰啲系从来都行一套极权。 咁你都系否定紧中国嘅中共啫，其实。 是其实佢可以咁讲啦，否定个政权。 但系你否定而家我哋而家上面嘅执政党，我想问，你觉得用乜嘢落去可以执到政？ 咁啊冇办法嘅，呢个问题唔系一个 朝代。你去做我哋总书记得唔得？ 唔系呢个问题，每一个朝代都会发生嘅，即系你喺清末，喂溥仪退咗位，边个上啊？系嘛？袁世凯死咗，边个做中华帝国皇帝？ 佢唔好太 即系亦都唔使太过政治，我哋本身 好哦，冇问题嘅。 不如讲下，即系大家要成长， 但系大家可以讲得尖锐少少噶嘛，冇问题 啦，梗系冇问题啦， 系啦。嗱咧，我哋呢个节目咧，一定唔系因为 fans 所以先问嘅。呢个节目我哋一向咧都访问啲嘉宾，即系嘅成长。 成长系好紧要， 你问 咧？其实咧，我唔系细你好多嘅啫， 你唔系细我好多， 系啊，我四廿九嘅已经， 咁梗系细好多啊， 争八岁啫。嗱，我谂我食文吞面咧就五毫子碗嘅，我唔记得，我唔知道你。 我送外卖嗰阵时系咁上下啦，三 毫 子碗。 系啦，喂，你觉唔觉得以前嘅原材料？我讲少少，讲下啲嘢啊，即系分享下以前细个啦，即系以前啲嘢好食啲嘅。 以前都有好食啲，因为冇咁多嘢俾你食咯。 一嚟啦，咁你以前细个算唔算系穷咧？ 我梗系穷啦。 嗱，我就 我咁咪入我应该讲，如果我讲呢句说话对阿爷对阿老豆唔公道。其实我有钱过， 系 我探过世界，细路仔 B B 年代，即系梗系 OK 啦。我屋企都吓，即系咁，但系只有我老豆自己中意出嚟自己闯江湖。所以 即系做生意， 系啊，唔系都要做生意，即系自己去闯，所以就会比较简易清贫啲，系啊。 但系唔错啊，其实另外一个阿黎智英咁啊，佢都话贫穷系一个好经验嚟噶嘛。 唔系，我冇用谂法。 我 其实我唔系用个穷嘅字嚟形容过去。其实我哋比较真系即系草根啲，即系我哋喺生活都系普通嘅市民，普通嘅人。 系 啊，街边周围都好似我哋咁样喺个街度，真系好多好多开铺头仔、开档口仔，大家生活都其实冇嘅。你喺我哋嗰啲人唔会谂追随咩有车有楼，冇人谂呢啲嘢，反而最紧要生活 有飯開嘅啫，係、 嗯、 啊。冇个穷字谂法噶。 嗱，我有个问题想问咧，因为我睇翻港台有个节目，你上去访问嘅时候咧，佢哋就显示就话你喺13岁嘅时候喺横滨做嗰啲咩童工。 唔系横滨，喺横滨嗰间厂名。 哦，那个厂名。 嗰间厂喺日本，系横滨无线喺屈臣道。 哦，屈臣道，即系嗰间厂叫横滨无线。 系啦， 喺嗰度。咁你 我哋三个都有呢个疑问 啫。系，我奇怪， 点解喺访问入边 工？唔系，因为日本做童工。 佢公司喺横滨嚟噶，系真 的。系 系 即系你喺香港嘅横滨公司度做。 佢间分厂喺香港屈臣道。 咁啊，對於九歲出嚟打工咁， 九歲送外賣嗰啲就係送外賣嘅嘢啫， 即都唔係 full time 啫，都係 夜晚啦，兼下夜晚七點到朝頭早四點五點 咯。哦，即係做通宵喎。 其實可能你哋嗰、那個Johnny 或者 Tony， 你哋可能嗰個年代未有啦。我都接近阿林生嗰個年代啦。咁我哋以前細個真係都有做嘢嘅。好似我都话我派财神啦、啊，即系新年就派一剂啦。 派财神 系啊， 哦，好耐嘅事咯，呢啲 系啊， 而家冇啦。 另外卖金鱼啊，我都讲过啦，摆街档嗰啲，我谂我十零岁同阿林登差唔多。 呢、這个都系不停分享佢啲经验。 唔系，因为我哋细个咧就都有啲同学上山捉金丝猫嘅，就攞翻学校卖啊。咁派财神都有嘅，其实到八十年都有嘅。咁我嘅年代就一蚊一串鱼蛋啦，就冇五毫子云吞面咁平啦。 最细啊，唔计推米嗰个， 系 因为我系八十 后。咁跟住分享。你细个嗰阵时做嘢，其实系你觉唔觉苦先？你觉唔觉苦先？其实嗰阵时咁做嘢， 苦啦，点咩苦啫？其实冇啊，而家谂翻冇乜嘢咁淡淡过。不过我成日会觉得冇乜特别，净系一个感觉咯，即系有豆领贴士又好开心、嗯、啊！懂俾啲差人食嘢就好兴啊，咁样通常不而家先系识兴啊，当年唔识啊，当年 当年 而家 应份噶嘛， 唔系，当年系冇呢种好大感受。再大嗰啲先知道呢種係一種問題，咁即係會對港英有啲睇法。咁但係細個嗰陣時候，其實覺得呢份工作嗌捧咪捧咯，做咪做咯，即係呢啲嘢好平常。 嗯， 係啊，但係好多去到今日有啲問題先會諗翻起，先會覺得啊好嘢定係唔好嘢咯。係 咁啊，我哋呢節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一節。